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，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万隆藏风岛的大帅轩辕志被侄子说破了心事，感到非常震惊，自己在这里的尴尬处境也确实需要改变。那么接下来这叔侄二人又会怎么样来商议对策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说完这篇话，再看轩辕志沉吟不语。轩辕志一攥拳，万隆藏风岛的大帅，人称侠客，擎天手轩辕志，文武双才，管得了吗？管不了。甭说岛外的那么些个事情了，岛内的事我都管不了。琢磨半天，这拳头又松开了。捐个礼叫叔，您，你先安顿下来吧，别的甭说了。你不也没怎么着吗？是不是？打这儿说，钱花完了，叔给你啊。我不是上您这儿是谋差事来了，我不是跟您这儿混一碗饭吃，我是打算让您跟我回家。我回不去家了。我这身为大帅，公务繁忙，哪有功夫跟你回家呀？这么办，你是能文也是能武啊？文那不能武，光能文。文你能念过什么书啊？书没少念，我还有功名是秀才，我怎么没瞧出你是秀才来？我这帽证都跑丢了。我这确实是秀才，有功名。哦，那行，我看看你怎么样吧。因为你是我的族侄，我也不好意思当时就给你官儿，量才而用吧。说是给官，什么都没给。轩辕克里就在他府里边白吃白住。这克里是个有心的孩子，他一瞧我这叔怎么这样，跟我们家里边那个族长们啊老家们说那个不一样啊，说这个人好，可有英气了啊，文武双全，本领也好，血性男儿啊，怎么到这一瞧不是那么回事啊？我路上遇这么大的凶险，说完之后竟然无动于衷。那要小小的真武庙，一个阴森武身，您一句话随便派两个山里边的将军带着人去就把他除了，不管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克里心里边有这个疑惑呢，他也没说，他就暗中观察。那轩辕克里这人呢还很有能量，你别看来的时候不多，大帅府上上下下混得还不错，也搭着他呀是侄子。其实他这侄子那么回事，不是亲侄子，可人家也不知道，以为他父姓轩辕呢，是大帅的亲侄子，拿他呀当了侄少爷。他在这府里边人称衙内，他混的人缘还挺好，他又有文化， 有文化人会说话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有些人先开始不知道他有能耐，慢慢的跟他一聊啊，发现他挺有文化，挺有才能。有点不明白事儿，让他瞧瞧，让他听听，给出出主意。差不多的问题叫迎刃而解，也就赶往这个帅府以外运动。赶到了岛里边，他再这么一了解呀，他可就明白八九了。他一琢磨，行了，我找我这叔谈谈吧。这天晚上一看，擎天守薛元志闷坐书房，正在看战策。叔，哦，客里来了，喝茶吧。您这会儿没事吧？ 没事。 说着话把书可就扣下了。 怎么，你有事吗？ 有两句话说。 您说吧。 叔父，这个我听家里边老人说，当年您在家里边受了点委屈，这才顺家里出来的。不错，我自幼习文练武啊，你别看我穷，我放牛，但是我有骨气。我出来是因为恶霸抢我的牛，以我的武艺我能杀他的全家，我没有，我把他送到当官，哪知道使了钱了，衙门把我抓了去痛打一顿，故此我才顺家出来。这辈子我打算仗剑游侠，但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，我是步步不顺，一直来到万龙藏风岛，经人家举荐我才被拜为大帅。我来万龙藏风岛是相当的早啊，您在外边一直不顺不顺，您在这里边就顺吗？ 怎么， 此话怎讲啊？你瞧出什么来了？我怎么瞧着您这大帅什么事儿都不管呀、啊？都是副帅盖天第一手桃园刀洞天发号施令，我来到岛中身在帅府这么些日子，我们就没瞧有一回他上您这儿请示汇报来。您可是正帅，他是副帅，什么事儿都不问，也不来商量。我还赶过两回啊，他上这儿给您下命令来，说话客气，薛元大帅有一事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您这一说，那好吧，那行，那您去办去吧。我怎么瞧着他啊给您下命令啊？你们这个正副帅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一句话就咬的这个薛元志啊嗓轴子上，一口就在何乐素这儿，当时就没词儿了。我是大帅不假，他是副帅，可是呢，他这个才能确实在我之上，这个人又比较跋扈，他的老师也在山里边，所以武断专行，我也不愿意跟他怄气，他能干就让他干去呗，那我又何必跟他闹这个意见呢？是啊，您听这名字，您叫擎天守，他叫盖天第一守。盖过了您这擎天守不说，天下第一是叫什么守的都在他后边，这名字俨然也是针对您而来的。很纳的，这外号早就有，不是为我才炫起的呀。咱也别犯这脏心，我呀这么一说，您这么一听，我觉着您在这万龙藏风岛啊没太弄明白。薛元志一听这跟我说话，我不明白你明白。您看，如果说这个桃园桃洞天武断专行好多事您不管，那作为西安侯这儿也好，作为其他的军师啊，包括英王也好，都应该抑制住盖天第一手，归权于您才对，才是正理。现在这样宠信桃园，纵容桃园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无非是让您自己知趣儿，递上这么一个词本，辞王回家才对。哼，宣之一听，我又何尝不知他们挤兑我走啊？你这孩子，打来就别让我回家告老还乡，上他们那儿当这个义学的校长去。是薛元氏的子弟，跟我习文练武也不是不成，我这积蓄活后半辈子够了。你就为了你一己之念，你上这儿来要说服我，那这孩子心眼多多。 哦，依着你吗？我应该就此辞呈才对。我没那么说，他们是想挤着您走，可您不走。那我不走，我这样不也挺好吗？不走行，这样可不行。怎么？咱们轩辕氏不能在哪儿都受欺负。您年轻时候受欺负，我在家也受欺负，我在道上受欺负，您在这里边受欺负，咱们这姓轩辕的怎么就该着让人欺负呢？赵王，哎，对呀，我打这进来，这是不得烟抽啊，我是有点受欺负那意思。那你说咱怎么着呢？咱还不走了？不走又该如何？别等有人打倒，只有人打倒，您身为大帅，到底您是挣的踏实富的，到时候您再行使您兵马大元帅之职，克里不才，只而我就凭着我所学之能，我念这几本书，我要助叔父您从掌大权，到那时兵权归于你我叔侄之手，扳倒一个小小的桃园不算，要倒反他一座万龙藏风岛，方除我心头之恨，那时你我叔侄才算扬眉吐气，到那会儿咱们荣归故里，咱们再办这一学，就不知道叔啊，您有没有这样的志向，有没有这样的胆量。擎天手轩辕之一听，一拍桌子，站起来。这个克里说这话是他平常想过的事儿。他为什么不说呀？这桃园太厉害呀，而且山上没有啊一般的人物啊，那都是高人呐，自己论文论武都不能拔尖儿，稍有差池就有性命之忧。没想到克里这孩子有这样的雄心大略，看来我让他在我这府里吃一碗闲饭是屈才了。此事对谁演讲过？谁都没说过。今儿先跟您说，您也有这心，您信得过孩子我？打今儿起，我给您出谋划策，好吧？拿笔拿纸写一封公事，什么？补一个书记之名。他在府里边得英文差事，要不然他老在我这府里边接触到军政事情，那与理与法不合。另外把自己手下能信得过的将官找来几位，问问，也搞个民主，是不是？克里这还来些日，你们觉得行吗？行，您这侄子真有能耐，往这来个书记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这才给一书记员这么一个工作，别看官不大，能够直接接触到军机，很多机密之事情他能见得到。平常这个轩辕志拿克里可就以为了自己左膀右臂了，那轩辕克里的刻意的呢，也就开始结交军政两边的人物了。他是大帅的亲侄子，对外就这么说啊，族侄不提，就说亲侄子。现在又用帅府书记这么一个职务，折节下交，上上下下开始运动，他可就发现其中有两位棋牌呀、啊。这两个人呢太低调了，一个叫韩宝，一个叫吴志广，武术还好，尤其韩宝一对跨虎栏本领很好的，但可是这两个人深居简出，少言寡语，行事了神神秘秘的。这克里心里话，我别让我叔成其大事，他这身边的人我都得摸底呀、啊、诚心要结交韩宝吴志广。这跟韩宝吴志广一结交，一发现这俩人谈吐还不凡，慢慢可就聊到师承了。你们这武艺跟谁学的？我们这家传。韩宝说，我跟我叔学的。你叔是谁呀、啊？铁岭恐怕也不知道，我不是江湖人呢，你跟我提我哪知道？你知云南有八卦山吗？八卦山？不知道。 我没练过武，我哪知道八卦山？八卦山有八位山主，大山主叫李坤、李太极。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六山主，啊，他的这个侄子呢叫贺豹，还有一七山主呢叫韩忠、韩殿远，他的侄子呢就是我。当初这贺豹跟我呀，还有他吴志广，我们仨人啊，我们还真办过点露脸的事，我愿闻其详。就有那么一年呢，我们到了北京了，我们访一个朋友，这朋友呢是初入江湖，我没瞧得起人家，到那儿去跟人一动手啊，贺豹就让人给打了。那时节我们怀恨在心，我跟吴志广两个人就为了栽赃陷害这个人，夜入大内，来到皇宫紫禁城，盗走了国家至宝翡翠鸳鸯镯。盗宝刘简，我们可就写的是跟我们比武这人的名字，打算栽赃陷害人家，我们俩可就跑了。哪知这位道行太大了，不但没罪，还要戴罪立功。戴罪补道，他可就从北京出来了。从北京出来，他就到了清河油坊镇了。清河油坊镇我们行刺不成，他们可就跟着一块到了山东巢府林了。那时节我二人一糊涂，就火焚巢府林。哎呀，你说这些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你不是江湖人，你哪知道？那你们俩拿这国宝呢，实在没地儿去了。哎呀，跟我围头作对这人呢太厉害了，从巢府林搬出来镇东夹侯亭不算，这还挑了太湖中山狮子寨，啊，又打了铁山寺，先打铁山寺，后的八卦山，后来又来到了玲珑岛，到玲珑岛这儿才把他弄到窟窿里头去，把他给震到那儿了。你别讲给震到那儿了，又有高人相救啊，玲珑岛也完了。打这儿以后啊，追着我们俩人啊，哎，劫机似丧家犬，惶惶如漏网之鱼，跑了没有？拿着了，国宝还朝了，我们俩下天牢了，那怎么又跑这儿来了？又跑出来了，或你们俩是国家的侵犯呢？哎，我们俩当初盗宝，这是一段传奇，这是哎。到这儿了，没人管了，万龙藏宝岛也没人逮了，这才跟您过命，才敢跟您说这个。太好了，那你们俩到这儿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们俩可是上三门的门户，我们八卦山的子弟可不是坏人，这跟您说，这是当初啊为世所挤才办下这么样的荒唐之事。国宝虽然还朝，我二人并没阵法，苟且今日不为别的，打算给国家立一大功，到那时候才算对得起我们八卦山的师长。皆因为八卦山呢，因为我们哥两个死了好几位山主不提，山势被灭，就是我们这师大李坤、李太极戴罪面壁，永不出八卦山。就因为我们江湖上兴起了多少血雨腥风，俩人这才说实话。那你们俩打算怎么立功呢？辅佐西安侯能立功，我们俩不是真心辅佐西安侯，是这么一回事。皆因为客里不是江湖人，跟客里倒敢说实话，俩人也实在这话没地儿跟别人说去，跟轩辕客里都说了。轩辕客里一瞧，太需要这样的人了。对了，拜把兄弟，跟韩宝、吴志广把兄弟，三个人在轩辕大帅府里边俨然是一个小集团似的，经常在一块儿商量点事儿。现在呢，韩豹、吴志广救了这个回天道长古玄真，想起轩辕客里来了，我们俩人没主意，你问问这位少帅得了，他是我们府里的衙内，我们大帅的亲侄子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人家个说话啊有学问，我们不明白事都问人家， 干脆给您引荐引荐吧。古玄真一听，那行，引荐引荐吧。跟轩辕克里见面，轩辕克里带着他又见轩辕智去了。轩辕智一瞧，我也没法上三阳观救人家，我没那道行。连着在府里边留了古玄真两天，古玄真一瞧，这不成啊！见轩辕智都没辙，那我怎么也得去给秦风送个信儿去啊！炸着胆子，够奔三阳观。到三阳观这儿，摸到后边，仔细听，三头骷髅鸟秦风在哪屋？突然间的就听有人嗨声叹气，哎，谁？秦风。跑又跑不了，杀又不杀，每天让小老道给送饭，吃完了喝完了在屋里边一捐，捆着。秦风呢，实在的是没意思，那意思就是你哪把我杀了呢？你这么捐着我算怎么回事呢？对不起老师啊，练一身能耐就俺给关在这儿老死不成吗？这一声嗨声古玄真听见了，古玄真把门打开一瞧，捆着呢。哎，把这个绳子解开，拉到暗处，刚要夺路而走，来俩小老道穿新杠子，穿新杠子呢，带俩人，一瞧，镇骨侠董乾，金骨侠关斗，这人都给逮了。秦风一瞧，我不冤，这二位都按逮了，我算什么？俩小老道一瞧一地绳子，跑吧，报告去了。古玄真现身形，刚要过去，没容得动呢。这前外边进来一人，身法奇怪，来到切近，伸手给董乾呢就解绳子，给关斗就解绳子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人也需要不了人家前来搭救。英雄得路，鹿鸣瞻来了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英雄得路，鹿鸣瞻怎么回事？英雄得路，鹿鸣瞻也是燕鹤给送进来的，在山里边正转悠，唰一道黑影打他旁边过去了。他跟着这黑影，谁？古玄真。他跟着古玄真可就到这儿了。到三阳观一看，这根胆子不小啊，敢在张明志、赵明真的地盘来窥探，能为不低。感情进来是救秦凤，救了秦凤，俩人没走，这又搭进俩人来。古玄真刚要过来，我别等他露这脸。陆明瞻一瞧，该我露脸。哎，董乾跟关斗，你们也有今天。我下去搭救你们俩，我得好好的说说古。一边解绳子一边说话，怎么那么大胆子？不怕张明志、赵明真听见吗？五个人了。三阳观的张明志、赵明真，你们要到后边来，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，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《戏迷乐》节目。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，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，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。 我们一起出发，迎着风去拼闯，我们一起走过，不停留去追求，抬起头去开创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不放弃去奋斗，我们改变世界的模样，我们拥抱世界，我们